粤语捻面包师或者 Red 力师，作者同埋朗读者系 Rhythmia。我叫做牛，无论时间有明月光，或深夜晚，周围啲人都瞓咗觉，半夜三更，我捻面包。啊，忍唔住加啲咁多粤语嗰啲粤剧落去，因为我婆婆慢慢都睇粤剧，所以我就吸收咗啲咁多味道。啊，多谢你的聆听。